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美哲，你招蚊子吗？ 有点招，人都说我血甜。 哦，血糖撒加号。 你别说，我还真的挺喜欢吃甜食的。 哦， 嗯， 不是，你测过血糖吗？ 测过血糖。 你测的是糖化血红蛋白还是空腹血糖？ 反正就是扎一下手指头的那个。 哦，高吗？ 给你出来一直在正常的区间里。 正常区间是多少？ 嗯，反正就是四点多，要五点多一下。反正我记得有个四，有个五吧，四点一下。 我教你啊，这个算是额外题，送分题啊。 哦哦， 就是血糖的空腹血糖标准是五六七八，空腹的时候是五点六。 哦，五点六啊。 哎，然后如果餐后血糖呢是七点八。 那我可能当时测出来是四点一，我记得。 低血糖了你。 啊，这算是低的吗？正常时间吗？ 那可不是，这啊，反正就是别太低，太低了之后会头晕。 嗯， 啊，头晕看不清稿子，上节目就是容易爱 容易掉进去。 哎，家住昌平区北京太阳城的董先生反映，他们小区啊蚊子特别多，经常遛一趟弯回来，浑身上下会被叮好几个包。 有的包是白纹衣纹叮的，有的包是淡色裤纹钉的。 你可以啊。 有的包是三什么裤带纹钉的。 你不是，你这些你都懂啊。 略知一二吧。 哎呀，真不错， 毕竟和健康北京的主持人搭档了这么久。 我老念叨是吧。 嗯 啊，行吧，反正总之蚊子确实是特别的讨厌，为此呢董先生不得不随身携带驱蚊神器。 什么神器啊？ 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得带大量风油精。 哦， 啊，你使过风油精吧？ 那必须使过呀。 喝过？ 没喝过，但是外用过。 外用过哈。人家说啊，如果你要来我们小区，记得一定得带风油精。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近期降雨之后，小区水系漂浮着大量的绿藻。 嗯， 再加上疏于管理，有些地方草木生长旺盛，导致蚊虫大量滋生。7月19号晚上呢，记者也是进入到北京太阳城小区，没走多远就能感受到不少蚊子正在飞绕。你知道怎么能感受蚊子在飞绕吗？ 嗡， 你学的真像。 反正差不多吧。 有一些那个所谓的驱蚊产品是靠声音来驱蚊的。 怎么靠声音驱蚊呢？ 就是你负责录一段，你这声音就能驱蚊了，你知道吗？ 我这录的就是蚊子声，怎么驱蚊呢？ 反正总之你跟蚊子之间能交流，语言上边能够进行交流。 下回您交流一个，做个示范。 不行啊，反正据说呢，围着这小区走了一圈，记者发现不少单元门附近的杂草长势过旺，有些地方的杂草甚至有高达半米。疯长的杂草周围几乎有大量蚊虫的身影。最令居民头疼的是58号楼和59号楼之间的这个水系。 嗯， 居民们说这个水系早已经是疏于管理，没人管。最近这不是下雨特别多吗？强降雨，问题就越发严重了。那么记者探访当天，近100米长的水系上面布满了绿藻，周围呢还长了不少杂草，招来了不少的蚊子。 哎， 你知道蚊子是在水里边生长的吧？ 嗯，知道知道。 嗯， 它那个蚊子的幼虫啊，叫孑孓嘛。 啊，对对。 嗯，就是孩子的孑，然后呢一个横往上，一个横往下， 孑然一身也是这个孑。 哎，对对对。 啊， 嗯， 蜻蜓的孩子也在水里边，你知道吗？ 是吗？老干的孩子 啊 叫小干儿， 俩人都在水里边，一个是益虫，一个是害虫哈。 嗯， 那么记者也是看了看水系旁边，不是说有什么长椅吗？现如今已经布满了灰尘。一位居民说：“不是我们不想坐，是不敢坐。水越来越脏，蚊子也就越来越多。你坐旁边就是挨咬去了， 嗯， 全身全是包了。”一位车主说：“早上我出门到了楼底下开车，这才多远呢？一路上就被叮了4-5个大包，全是。”黑花蚊子咬的， 这是不是就是白蚊衣蚊呢？ 啊，对啊， 是吧？大花蚊子， 大花蚊子， 就是咬出来的包也特别大， 大一些，更痒一些。 嗯， 那么身上呢，也车身上啊，就是车身上也招了大量的蚊子， 嗯， 在车身上趴着， 要打开车门，你先得把蚊子轰走，你不然你打开车门之后都进车里边了。 哎呀，这就成了瓮中之，不太合适啊，您说吧。 那么记者也是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我们尽快哈组织人清理一下，防止蚊虫滋生啊。这确实到了夏天了哈，蚊子也是显得略多一些。 哎，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您招蚊子吗？ 嗯， 其实你知道招蚊子，你除了你猜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容易招蚊子？ 我原来看过一种说法，说这个招不招蚊子和血型有点关系，但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科学依据。 嗯， 是不是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啊？ 嗯， 那我想想， 但是你刚才说那个，你血比较甜，招蚊子还是有一定，就跟血型没关系。 那你说这蚊子，它怎么知道谁的血比较甜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散发出来的味道不太一样？ 吃了不知道叮一口不就？ 像我这样甜甜的女孩，吃可爱多长大的，那看着就特别甜，是不是？ 反正吃都不知道，先尝一口呗。 嗯 啊，先叮一口 啊，要好吃的话就 继续 再吃几口。说着也有点惨 啊。当然你知道，就是穿颜色不同的衣服，招蚊子也不一样。 比如说，要穿一亮黄色，我知道夏天的时候经常招那种小腻虫。 嗯， 那它招蚊子吗？ 黑色的，深色的衣服，好像略招越蚊子。 可能蚊子比较低调，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啊，隐秘的地方。 反而颜色对于它多多少有一些吸引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您肯定招蚊子呀？ 为什么呀？ 因为您黑的就像一团墨呀。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招蚊子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继续跟大家说说招蚊子这件事儿。 您说， 记者调查发现呢，因为地下室积水而产生的蚊虫问题，也是市民朋友反映的焦点。 嗯， 比如说家住丰台区横七条44号院5号楼的居民就反映啊，说我们小区的地下室那一下雨就有积水，特别容易招蚊虫。要说这小区的地下室其实是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使用的，但是有保洁工作人员放置的一些杂物，每到下雨，尤其是今年雨水还特别多哈， 是 我们直播间外边现在就正下雨呢，这下雨多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导致啊，现在不是正在下吗？我听着有雨声， 有雨声啊。 嗯， 我这是 那可能我幻听了， 反应不慢点，我再看看。啊， 我听的是有雨声， 是吧？ 就说人家这个地下室吧， 也可能是水声，没事，你说吧。 行吧，啊，导致人家楼道里面呢，经常出现很多蚊子。 嗯， 那在接到居民投诉之后啊，这物业第一时间就安排了保洁人员对楼道、单元门口还有地下室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清扫，也对公共区域进行了消毒和消杀的工作。 嗯， 负责人表示，物业今后也会加强对公共区域卫生的监督检查，而且会加大蚊虫的消毒和消杀力度。但是要说这事儿无独有偶，在朝阳区曙光里小区26号楼的地下室也是存在积水滋生蚊虫的情况。 嗯， 居民冯先生反映，这地下室前些年清退了租户以后啊，长时间就疏于管理了，存在着一些渗水点儿，尤其是一下雨就积水，这地下非常潮，所以就滋生了大量的蚊虫。那冯先生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相关部门，也曾有人进行过清理，但是咱说治标不治本，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嗯， 上次啊抽完水之后又下了几场大雨，也就又出现了积水，这蚊子依然存在。其实有时候蚊子的生命力真的挺顽强的， 那是 稍微给点水人就能长，是吧？ 那 这记者了解到呢，属地的街道为此也展开过多方的协调，而且积极的抽排积水，目前产权单位也已经找到了渗水源，制定了维修计划，街道也将会持续的跟进产权单位来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落实地下室积水问题的彻底维修维护工作，来消除这个安全的隐患。那据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7月16号第一次发布了北京市各个区的蚊虫叮咬指数预报， 哎，新变化。 嗯，现在呢就是蚊子多不多也有预报了。 嗯， 现在呢已经连续6天是发布了相关的预报。咱跟大家说说啊，这个预报显示呢，最近几天北京地区的平均蚊虫叮咬指数都是4级， 要说这叮咬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嗯， 相关的专家也是解释了原因，而且给出了一些防护的建议。看这几天雨水多嘛，天气也比较的潮湿闷热，雨水频繁，这个蚊子的活动也是特别活跃。建议居民朋友在室外久留或者是长时间的活动的时候，为了避免被蚊子咬，您就尽量选择长袖长裤，可以选择一些透气性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防晒服之类的哈。 那显不出来美嘞。 哎呀，要什么美呀？你说要被叮一身疙瘩那还美吗？ 那您脸上长包也一样，你没处挡去。 那脸上长包不一定是被蚊子咬的，有可能是被搭档气的，是不是？当然呢，也建议朋友们可以选择一些驱蚊剂呀，涂抹在皮肤上，每隔三天可以检查一次，居家周边的环境，翻盆倒罐清除积水。 嗯，其实刚才像美哲所说的一些地下室，包括一些小区楼道里边有一些瓶瓶罐罐，比如谁家花盆啊，谁家的这鱼缸不用了，小鱼缸摆在楼道，摆在小区里边，这个只要是有了积水，就特别容易长蚊子， 特别容易招蚊子， 是吧？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居委会啊，包括物业啊，包括您家自己啊，这些瓶瓶罐罐、瓦瓦罐罐的东西，尽量咱就不留着。啊，然后也千万不要让它长积水。 是， 来，你想说什么？ 我就想说嘛，大家也可以平常家里多备一些防蚊虫的药品。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喷雾啊，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种防蚊神器， 叫什么呀？ 就它是电子的，打开一开关，据说呢就能让那个蚊子出现麻痹的症状。你笑什么呀？ 哎呀，我就看着你乐了。反正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北京疾控中心呢，曾经把市面上所有的这个能够买到的一些驱蚊剂啊器材，然后一些所谓的装置都做了一下对比 那结果怎么样啊？ 结果其实你知道花露水吗？ 当然知道了。 花露水当中也有耍流氓的。 耍流氓的 就是不含驱蚊成分，以为是能够防蚊子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在您买的花露水当中，包括一些驱蚊剂当中，如果看到有避蚊胺的成分， 那就是有效果的。 基本上能够保证3到4个小时。但是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小啊，这避蚊胺对身体是不是不太好？ 现在好像有专门针对小朋友的什么驱蚊手环 啊， 也不知道好不好。 驱蚊贴 啊，对，驱蚊贴、 都会有。但是说实话效果一般般，它都好多都是中草药，所谓的无毒无害中草药的靠气味熏蚊、这个但是从避蚊的效果来说稍微的差一些。 那您给个建议呗。 嗯， 该用还是用吧，是吧？ 别出门。 那不行啊。 在家待着 不出门那更显示不出来我们的美，是不 是吧？ 像您刚才说的。 行，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招蚊子吗？来看看各位的留言。2650说，二位好，我就是属于招蚊子那种人。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啊，遛我们家孩子的时候，我被咬了32个大包。 哎呦呵， 哎呦呵，给我咬的那叫一个惨！我穿的还是长裤子、长衣服，2个星期才好。 哎，要说被蚊子密集的咬疙瘩，的确是特别烦。它们形成了聚集效应，你就是此起彼伏啊，挠了这个那个又痒，然后我就是挨个掐十字儿。 你挨个掐十字儿， 掐一圈十字儿还是痒、哎。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涂点风油精什么的。 对对对， 起码风油精它让你涂抹之后体感凉凉的。 有一些这个咱不给人家厂家做宣传，就是有一些药品其实止痒效果更好一些、当然了，您才32个包。我一条腿上就30多个包， 真的在哪儿咬的、 我就是有一次去杭州回来之后被同事称之为狼牙棒。 那您这狼牙棒还挺粗的。 那这腿嘛，就是密密麻麻全是红疙瘩、 全是白纹伊蚊咬的。 那倒不见得，有可能最后据专家说，有可能你是被小咬咬，就你知道什么叫有一种就东西叫小咬吗？ 小咬 啊， 不知道， 就是反正东西我也不太懂啊，是一种虫子。那个最后就是上医院去看了。皮肤确实比较惨。 哎，会不会就是被蚊子咬的包特别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 你还行，你比那些人厚道。咱们有些同事说，哎呀，你咬这么多包，这些毒素啊都入你脑子里边了。 要这么说的话还挺开心的哈， 是吧？ 您开心吗？ 常用宋师傅说，我老婆就招蚊子，和他在一块儿，哎呀，蚊子专盯他，我跟孩子都没事儿。天， 这有点气人，你知道吗？媳妇儿听了肯定不开心的， 是吧？就是你像人要是美哲这种也是这种类型，我们就会送他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什么呀？ 天然蚊香。 就是我靠人肉来帮大家抵御蚊子的攻击。 对，就是都吸引到你那儿去了，我们就安全了。 您别说，其实我还人多的话还不是属于最厉害的那种蚊香。 哦，那也行，俩人里边你算蚊香就不错了。 那下回您再请我吃饭， 咱们俩看看谁是那蚊香。 还请下回。 哎，要不要？哎，算了，不说了吧。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花色鲤鱼说，我就特别招蚊子，但是和抽烟的人站一起，蚊子就不来。我在云南老山，蚊子叮的包更大。现在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居委会可能也发动大家来杀杀蚊子和臭虫。 哎，说实话啊，这不怪人家说的，人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身上的味道重的 蚊子也不来， 蚊子会吸引一些，它会特别愿意去叮， 去叮那味儿重的是吧。 你比如说小朋友，大人小孩在一块，小朋友招蚊子。 哦， 你知道为什么小朋友招蚊子吗？ 小朋友身上有奶香。 奶推小了蚊子了，关键是 那 不是推小的孩子了，就是小朋友新陈代谢它会更旺盛一些，他稍微活动活动就一身汗，然后这个汗的味道其实是招蚊子的。 怪不得您不招蚊子呢，怪不得我跟您在一块儿我就是天然蚊香呢。 为什么呀？ 因为您德高望重啊。 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岁数大呗。 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避蚊神器啊，避蚊高招也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叫什么来着？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哎，对，还可以发送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说了，小区的环境对于蚊虫来说是密切相关的，环境得好，蚊子就相对来说少一些。这就离不开背后许许多多为我们小区环境做出贡献的一些普通人。比如说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西郊民巷啊，东郊民巷肯定没辙逛过。西郊民巷你逛过吗？ 还真没有。 没有是吧？有一位西城大妈，远近闻名，她不善言辞，也不爱张罗，但是十年如一日，专注做一件事情。 什么呀？ 守护27号院自组垃圾桶，指导垃圾分类。 哦， 街坊四邻都知道垃圾分类，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找这个柳素霞，她门清。 挺好。 早上起来6:30呢，很多人还没起床呢。6:30你肯定也没起床了吧？ 没起呢。 啊，这是跟你说 得看做什么节目啊。早上起来有一特好财经节目。 哦， 要赶上我的班的话， 6:30你也起不来。 也没起呢。 柳素霞就会出现在27号院的垃圾桶旁边，穿着一红色马甲，系着围裙，戴着双层手套，左手拿一铁钩子，右手拿一铁夹子，轻轻勾开一个厨余垃圾桶，小山似的垃圾冒出了头。 呵， 柳素霞眉头都没皱一下，用铁夹子夹出了一袋袋厨余垃圾，确认哈、啊，探头确认包里边没有打包垃圾之后，再逐一用铁钩子捅破垃圾袋。咱知道厨余垃圾要破袋放垃圾桶里边哈。然后呢，倾倒在垃圾桶内。对于垃圾分类做到门清，它可不是一下就行，不是一蹴而就。柳素霞10年前也是什么垃圾都往一块倒，说那会儿谁也不懂啊，跟大伙儿一样，什么厨余啊、其他啊，全都扔一个袋子里边直接扔。 可能大家还没有这种垃圾分类的意识、啊。 对，那时候大家都不懂嘛。说实行垃圾分类之后呢，那么他呢，其实呢，也有的时候会遇见抬杠的街坊。 哟， 说反正。最后拉走的不是都放一块吗？咱们分不分也没什么用。然后柳素霞也答不上来，当然在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不久之后机会来了，全市组织垃圾分类志愿者啊去门头沟某垃圾场参观。柳素霞就赶紧报了名。半天学习下来，柳素霞足足记了5页纸，亲眼看见了垃圾处理厂的工作的精细，那根本就不是一勺烩，是吧？这次经历呢也为柳素霞打开了一扇学习垃圾分类的大门。从此呢，无论遇到什么垃圾类的知识哈，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他都会第一时间学习并记录下来。有人建议说，要不然这样，您把这些经验积累啊整合一下，弄个攻略，大家伙学习起来不就更快一些吗？ 啊， 您别说，不到一星期啊，这个一份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自身10年垃圾分类经验的攻略出炉了。要说人家这个效率特高，是不是？现在柳素霞的攻略早已经冲出了西郊民巷，帮助更多西城居民精准分类垃圾， 真棒。 柳素霞呢成了西城垃圾分类的达人，他并不沾沾自喜，人说了，我有40多年党龄，起带头作用是应该的，这都是分内的事儿。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了，但是柳素霞每天还坚持值守义务垃圾分类，随时呢更新自己整理的垃圾分类攻略，说只要能干得动我就接着干，同时呢咱加强学习，更好的给大家伙服务。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妈特别的温暖， 是 小区有这样的热心肠啊，热心人，咱小区环境都会好，是不是？ 觉得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哎， 能和这样的朋友做邻居。 来看看，哎，你这个话里有话吧，你跟谁做邻居心里边不爽？ 没有，但是你像就是像我们这种现在的小区吧，你要说和邻居什么打交道的机会其实确实不多 啊，邻居是谁也不认识。 认识是认识、 哦、 偶尔的时候呢也敲人家家一下门。 我这有两头蒜，您能借我两只虾吗？ 哎，你就这么干的是吗？要是能这样敲门的话说明关系还不错 是吧、 嗯、 行，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吗？啊，然后呢有什么样灭蚊的高招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5434说，现在被蚊子叮了不起大包了，就是痒的厉害， 嗯， 老得抓痒痒啊，用碘酒涂抹大约一周后才能消失。 哎呦， 嗯， 这个碘酒管用吗？碘酒其实 不知道，我没在这个包上涂过碘酒 啊。你都 碘酒不是一般就是消毒？ 对啊，就是破了一些之后管用、啊 嗯、可能止痒的话还会用其他的一些药品吧、 嗯、哎，红果说，我对蚊子特别敏感，嗡嗡一声我就睡不了了啊，受不着，受不了了，必须打死它。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啊、 半醒半睡的时候，突然耳朵边传来嗡嗡嗡嗡嗡嗡嗡，那 是苍蝇 嗡的声音，我就睡不了了。 是， 但是呢你要打开灯你还真找不着那蚊子在哪儿、 哦、 所以最后呢我就破罐破摔，直接把那枕巾呢捂到脑袋上睡。 那不是都钉在别的地儿了吗？ 那反正我听不见我就能睡着，但你要让我听那声、 哦、 我不就睡不着吗？ 人家叫掩耳盗铃、 嗯、 您是捂脑袋防蚊子。 我就是把头啊埋在沙土里的那种、 啊、鸵鸟啊。 干嘛非说出来？ 那鸵鸟的身子多圆，您一点也不像。 那我的脖子细长的。 那时花开说，我特别招蚊子，进楼道等个电梯都能让蚊子咬两口。说今年的这个雨水啊特别多，蚊子好像也比往年多一些、 嗯、 现在呢蚊子身强力壮，住高层也不妨碍他们串门。 还真是、 嗯、 我特别纳闷，那些苍蝇和蚊子就怎么飞到20多楼的？是坐电梯吗？ 应该是吧。 是吧？ 你们家多少层？ 我们家住10层。 哦、 嗯、反正也有蚊子，也有苍蝇倒是少，但是确实今年夏天在家里被蚊子咬过。 嗯， 现在我们家就是在家门口那个把手上也挂了一个据说是驱蚊 的 小篮。 对、嗯、有一些那个小区的物业把那个所有的电梯间啊，电梯的轿厢都挂了那样的驱蚊的东西。 那人家还挺贴心的哈， 是吧？ 全天都是早点说，哎呀，我也是特别招蚊子，每次一躺下，那蚊子就开始嗡嗡嗡嗡嗡、 嗯、 啊，没法睡觉啊，所以我就买了好多装备，花露水、驱蚊器、灭蚊灯， 嗯， 但是都没有效果。后来我又用了加热式的驱蚊液，哎，感觉效果还不错。 哦， 不过呢，用久了感觉头有点晕，也就不敢用了。 嗯、那个， 现在我决定采用物理防蚊 啊。 您知道什么叫物理防蚊吗？ 不懂啊， 买个蚊帐呗。 哎、蚊帐特别好使， 但是要蚊子进去了，那就是一场灾难，是不是？ 就是你首先你知道，包括它那个驱蚊液，包括家里边好多人用那种电子蚊香， 嗯， 那正确的使用方法可能很多人都不懂。就是很多人是把它插一宿，然后自己在屋里边也睡一宿。 哦、是是是，我们都是这样。 其实是不对的。 那应该怎么、啊？ 应该是这样哈、啊。首先呢，你要保证在睡前之前2小时把蚊香这个插上、 哦， 然后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 嗯、 成一密闭环境，人躲开这屋子2小时、 嗯。 一般情况下，如果屋子里边有蚊子，对那个蚊香它就会被熏得头晕、 麻痹， 哎，它就会直接掉，就被就直接就掉地下了， 失去攻击的能力哈。 哎、等2小时之后。您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再把窗户打开， 哦、 通把这屋里边那种蚊香的那个味儿啊，全散开去。 嗯， 然后这时候您再躲在屋里边，关上门、关上窗户，或者开着门、开着窗户都行。 嗯， 就相对来说安全。 开个窗户啊，蚊子又进来了。 有纱窗嘛？得 有，得都得有纱窗 对吧、 嗯、 啊。实在不行，你就像人家是弄个蚊帐。现在不是好多小女孩那个床上边都弄那种帷幔嘛？ 嗯， 那跟那个纱。 我们住宿舍的时候， 是吧？ 宿舍不是上下铺嘛？ 嗯， 我们就特别喜欢打造一下属于自己的公主上下铺。就我们这些公主都， 这公主也 惨 着点 儿，都睡上下铺 啊。 但是小空间也可以做一些小装饰嘛。 是吧？反正就是弄个蚊帐，其实挺好的、 嗯。这就叫做生活的仪式感，又能防蚊子啊，又能整得漂漂亮亮的。 嗯，等你长大说我是 AB 型血啊，是不是蚊子特别喜欢这样的血型？所以呢，这个啊不喜欢，到底喜欢还不是喜欢？说蚊子最喜欢小孩，越小的孩子越招蚊子。 嗯， 不是刚才说了吗？因为小孩的这个啊代谢能力 代谢 哎更快一些。 嗯、哎、嗯，二月春风说，女性朋友最怕蚊子咬哪儿呢？咬腿呀。 为什么呀？ 咬哪儿都别咬腿、 啊、 穿短裙挺好看的，这露着美腿结果也露一大包，嗯，美哲是不是跟我有同感呀？ 我觉得摇腿还能忍、 嗯、 但是摇脸呀、啊、有时候就真的有点尴尬了。 摇脸，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第二天是一什么活动、 啊、 可能出京课要不干什么，但我前天晚上被蚊子咬了眼皮，你知道吗？ 哎呦呵， 哎呦，那第二天真的是没法见人，就是你再用那双眼皮贴把自己那个就是双眼皮想勒出来都没办法。 那现在都是勒的吧？ 我现在勒一边 哦，那边一边单一边双， 就是要说这事儿有点凡尔赛。一般，当然李凯老师没有这样的烦恼啊， 嗯、 没有第二层眼皮。 对，我们单眼皮。 嗯，像我这种有四五层眼皮的人，有的时候就需要双眼皮贴，不是贴双眼皮的，是为了把我那四五层眼皮啊减两层。 哎呦， 改成双眼皮， 这四五层 眼，要我分您一层， 四五层的眼皮那不是成花卷了吗？那个， 讨厌。 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没心情上班了，真是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快乐的事情。 来来来， 看看你哎，你知道你用现在一流行词来说，您这就叫做 KY，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特别不会聊天 啊，这是倒是 总给人泼冷水， 这好多人都这么说。 算了算了，来跟大家说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啊、 嗯、你说， 7月21号，石景山区古城街道环铁社区环卫楼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的5部电梯呀、 嗯、 运行特别好，是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点赞。环卫楼的小区住的基本上都是环卫职工， 嗨，那必然呢，人家叫这名嘛。 哎、嗯，随着这居民年龄结构逐渐转向老龄化，高层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坐电梯出行这个需求就特别迫切了。但是啊，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朋友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主要呢也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遮光的问题、 嗯、 第二个是噪音问题、 嗯、 第三点呢就是低层住户以及年轻人的意见问题。 这是非常普遍的三个问题。 因为我住一楼，我也用不着电梯、 啊 嗯、 对啊、 嗯、你还让我掏钱，那我是不是有点不乐意呢？ 嗯， 这个街道党工委也是组织召开了4次专题协调会，邀请区住建委、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等等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协商。社区和物业也是从上而下入户走访，了解居民朋友对于电梯使用的意愿，面向小区的全体业主啊进行了意见征询。 嗯， 设计方也是公示了这个设计的方案，居民代表去已经安装的社区亲自体验一下， 对，看看人家、 这个、问题逐一解决， 是、 啊、去取个经，是不是？在投入使用之前呢，物业也是对电梯进行了全面的维检，发现有的零件和钢丝绳啊出现了生锈的现象。 嗯， 那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呢，也是对电梯的零件进行了更换，在经过质检部门检测完全达标，确保了电梯安全放心使用。电梯啊，根据业主的实际需求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便利。要说啊，人家这个装电梯的模式啊，就是电梯维护和运行的模式、 嗯、 也有点特别。 怎么呢？特别 就是它安装费用是不需要大家来承担的、 嗯、不需要花钱， 而且呢大家也是自愿的自费去做这个电梯。 自费就得自愿， 那必须是， 是吧？ 要说呢，这个费用是5毛钱一次，刷卡出行便利安全。 哎， 也就是您哪天想那个锻炼锻炼腿脚，不坐电梯也行， 嗯、 是吧？ 嗯、 要是想坐的话，就5毛钱一次。你想，一般来说，我上个班下班或者出去遛个弯，一天下楼一次的话，就1天1块钱，一个月呢就是30块钱左右，也还可以， 哎、 是不是？ 重新倒腾一下。 啊， 上个班下个班出去遛个弯才花1块钱。 我是说上班下班这两趟 啊， 这不1天1块钱吗？ 你下上班的时候是坐下行电梯 啊， 然后呢 下班时候坐上行电梯啊，0.5×2不是1块钱一天吗？ 对，你还出去遛弯的呢。 那我就不遛弯了呗。我都上班了，我就不能下了班先在小区楼下遛个弯我再上楼吗？ 下班不回家，在小区外边瞎遛， 我就喜欢这样。 来看看 大家发，我这会过日子。 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 嗯、 我跟你说，我说你是花卷的眼皮儿已经很客气了， 那不然呢？说肚脐眼啊？ 没有没有，人家Finn Law说，好家伙，这千层饼的眼皮啊，这是 没那么夸张了。 是、啊、千层饼的都是平着，只有花卷是拧着，你看张开眼睛之后还是有一定弧度的。 咱们能不能换一话题？ 行， 红果说小的时候都用蚊帐，院里边还会打敌敌畏，点点蚊香盘盘的那种蚊香，你小时候见过吗？ 哎，见过。现在去有一些就是宾馆，就跟前台打电话说您能帮我们送一蚊香吗？就发现人家送的还是一个蚊香盘，然后需要自己划火柴给它 点 着 了 的那种。 它得也有一个支架，你知道吗？ 对，它有一支架，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就发现那个烟灰啊，就成一个蛇形在那盘 着 了， 盘 着 是吧？ 但 是据说那个东西对于这环境污染，包括人体的健康不太好， 味儿凡是有点 味儿非常大啊。过去还会有家里边，尤其住平房的时候，还有那种沤烟的熏蚊子。 沤烟 啊，找个破墩布、 哦， 然后湿的那种半潮的那种， 那这味儿肯定大 吧 ？那可不是特别重，当然这种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你沤烟熏了蚊子之后，小这院子里边也没法待了。 所以现在就是防蚊的产品也是与时俱进嘛， 哎、 大家从各种便利店呀、商超啊都能买着好多防蚊产品。 是， 就是哪种有效啊？ 哎， 还得听一下健康北京主持人的。 对， 据说最近我们健康北京还要播一期有关防蚊的节目， 对，下周一二可能就专门来聊聊有关这个蚊虫指数啊。包括怎么防蚊子，哎，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呢？ 你看我这人多局气啊！ 哎呀，哎， 帮您打一广告 啊，谢谢您。 您说我是花卷儿，但我不是那个以德报怨， 你将整报， 我以德报怨。 程一说，最近听节目，感觉李凯给美哲是挖不了什么坑了，李凯还得时刻顶着的这个防着自己掉坑里。啊、 那不能、 现在都知道美妆挖坑能力 是不是 越来越强了哈、啊、 尤其是昨天您这不刚那个消了欠条当中的一项吗？ 反正就是先把欠的还了呗，一点点还、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 2879说，哎呀，咬人的蚊子和血型是没什么关系的、 嗯、 但是据说胖子爱出汗的人特别爱招蚊子， 这还是属于味儿大那种吗？和吸烟是一不是 说 体型丰满的味儿大，我是说出了汗不洗澡，那是不是就算是一瘦子他也味儿大呀、 哎、好好聊天还出了汗还不洗，是这样啊。胖的人呢，首先第一个呢可能容易出汗，但是确实汗也容易招蚊子。 嗯， 另外胖的人呢，可能你看那些有些胖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得糖尿病的人比较多一些。 你这才叫一打击一大片、 是是是，反正 我们心宽体盘怎么就得病了？ 对，反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这个首先从自己来说，减肥是件好事儿，是吧？ 嗯 嗯，咱俩反正有一个不太会说话，今天 争取两个人都能会聊天的，好不好？ 啊，兴许俩人都不会聊天了，后来。 嗯，那也只会出现在咱们俩聊天的过程当中，和朋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愉快聊天哈， 是吧？ 老周说，夏天啊，尤其是傍晚，那个路边您就最好别长时间停留了。 嗯， 这蚊子咬的受不了啊。如果有我在旁边，那个人就是不会被蚊子咬。有人说我是老周意思是如果他在旁边啊，其他人也不会挨蚊子咬。 嗯， 因为我爱出汗呀、 嗯、 熏着蚊子。 嗨，这不是有的时候就容易招蚊子吗？ 嗯， 海洋中的云也说我也很招蚊子啊，然后呢这个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啊，感觉好多了啊。 用什么东西呢？ 没事，烟在里边了呗。 嗯反正3090也说了，说我也是招蚊子的体质，取个快递呀就得像多动症一样 火， 这个跺着脚手还得划拉着，那这旁边要站一人看您这形象是不是有点可乐呢？ 不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形象，有的时候招蚊子你可不是就得跺跺脚吗？ 对啊，就是吓一下蚊子嘛。 原来过去出门啊拿一扇子， 哦， 扇子能扇蚊子、就是把身边的蚊子都扇走，既凉快又能扇蚊子、回家的时候把蚊子就是因为赶上擦黑的时候，那蚊子也特别愿意趴在什么纱窗上啊， 或者是在灯底下 啊， 一团蚊子。 对啊， 嗯， 那个时候得擦黑的时候灯就不是特别显眼，得黑的时候， 嗯、 反正拿扇子扇扇。哎 哎，所以您下回取快递的时候可以拿一大铺扇，是吧？3090还说了，我只要不动，就眼看着那蚊子往自己身上扑，有的时候拿一快递就没防住。带着三个大包回家了。 嗯， 哎呦，真是要说蚊子咬人的效率也够高的啊！ 是那种白蚊、伊蚊啊，就是那种所谓的花蚊子啊， 嗯、 真是盯着人咬。 那是 啊，咱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别咱们小的时候，见那种小黄蚊子、 嗯， 其实不是特别凶猛。 那个算什么蚊呀？ 啊， 那个算什么蚊？ 淡色酷蚊吧。 淡色酷蚊，行吧， 啊，就那种小蚊子叮的也不是特别狠， 嗯，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叮的特别狠。 是铃铛姐就说、我也招蚊子，就是夏天穿长裤只露一脚脖子，蚊子都不放过我。 脚脖子露哪儿叮哪儿，现在是。 而且是不是一般关节处反而特别容易招蚊子？ 那还真没什么经验， 是吧？ 对啊， 我总感觉我那个膝盖的窝 和 就后面膝盖窝总是被咬， 出汗 包括什么手腕啊也容易被咬。 嗯， 嗯，我就在想是不是关节处爱招蚊子， 不知道呀，反正总之吧，就是这个关节的地方咱还不太了解哈。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们全家都招蚊子特惨，哎呀 哎呦。 然后呢我是铃铛说我这感觉蚊子和胖瘦没关系， 嗯， 啊哈。然后呢这个不知道您招不招蚊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招蚊子吗，您有什么样的灭蚊高招，家里边怎么是防蚊子的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还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后面啊留言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入群俩字儿。 哎，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整点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上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嗯，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

给咱支了一绝招。 什么还绝招？说 您有就是防蚊的困扰吗？就比如说被蚊子咬了之后啊，心情也不好，身体也难受，给您支个招啊，来听听香味香医怎么说的。 说什么？ 据说啊，这个维生素 B 族类可以阻挡一些蚊虫的叮咬。 嗯， 我是外涂内服，没觉得管用啊。 嗯， 当然这个维生素 B 族管不管用，先放一边不说哈。重点呢在于下一句。 说什么呀？ 有人说 啊， 吃糖油饼可以防蚊虫、 啊， 我就连着吃了一个星期的糖油饼啊，但是也没什么效果。 那肯定的。 我防蚊的方法呀、啊。 嗯， 就是古老的清凉油、 哎、 晚上睡觉打开一盒放在床头那就管事儿、 嗯。 但是白天外出呢尽量就不涂了，因为清凉油可能还是有一些味道的。 是是是， 哎呀，试试呗，试试呗，食疗法对吗？ 就是你吃清凉油。 清凉油前面那一句。 前面哪一句？ 就是那个什么 饼，糖油饼，糖油饼、 嗯、 糖油饼吃多了真的会糖分摄入过量、 哦、 啊， 就更招蚊子了。 对啊对啊， 你看你要是这么一说吧，好像也有点道理。 就是啊， 但是咱就是说于情于理呢， 哎呀，我就想 老师还是一局气的人。 对，哪天请你吃个糖油饼。 好， 我跟你说糖油饼一定得现炸的好吃。 是那是 啊，你要是拿回来都皮的了 那肯定不好吃了， 你就只能吃了皮的了估计。 为什么呀？ 你起床太晚了。 没关系，我可以早起一天、 啊、早起一天 就那一天。 哎，清凉油防蚊子，风油精是吧， 防蚊子。 哎，然后包括过去的那种薄荷膏。 哦、 啊， 薄荷脑吧， 薄荷脑。 但薄荷脑和清凉油是， 薄荷脑只能搁衣服上面，它不能，只能驱蚊，它不能往身上抹。 嗯， 对吧？ 这倒也是哈， 对吧？你还见过人丹，你见过没有？ 人丹听过，没见过， 没 用 过，是吧？ 嗯。 然后你含两粒，也防蚊子， 肯定特别难吃。也许它是不能含，反正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 因为你那表情就告诉我了， 表情 一个要请我吃传统北京美食杠遮罗的人，他能含什么好心？ 你准备休假了吗？ 没有啊，这不是您准备休假吗？ 哦，你还没休假呢？ 还没有啊。 你去四川看过大熊猫吗？ 这不是您的那个爱好吗？ 哎呀， 还带回来批发回来几吨笋，留着一年的量慢慢吃。 暑假来了哈，旅游的旺季也随之到来了。但是某些旅行社的所谓自由行和纯玩团背后却暗藏陷阱，让游客难以辨别。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这方面的事儿。 嗯， 北京市民陈女士就在旅行当中遭遇了糟心事儿哈。说好的是纯玩团，到了当地增加了购物行程，不愿意参加购物的一家老小竟然被导游扔在了马路边。七月初呢，陈女士和朋友两家计划到成都旅游、 嗯、 看大熊猫去。 哎呦， 说我们旅行当中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为了方便我们就在网络上搜索攻略，最后呢找到了一个好评比较多的导游，加了微信之后呢，对方发来了自己所在旅行社的营业执照和初级导游证。 那说明刚刚考证不久， 但人家证明自己是正规军、 那倒也是 正规旅行社。那么陈女士和朋友商量之后提出啊，说因为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游，所以呢不想参加那个购物团。 嗯， 对方表示说行程是可以商量的。最后呢双方商定行程共5天4晚，包括像峨眉山呐、乐山呐、青城山呐和看大熊猫去。 哎， 由于当地旅行社负责这次出行的酒店、交通和景区门票，游客到景区之后呢可以自由活动。 哎，要这么一听的话好像还可以，是吧？ 纯玩团自由行嘛。 嗯， 随后呢陈女士就交了定金，收到了这个旅行社发来的电子合同，合同当中也明确写着旅游者有权拒绝旅行社没有和旅游者协商一致或者未经旅行者要求而指定的购物场所，安排旅游者参加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等行为。7月2号下午，陈女士一行8人到了成都、 嗯、 第二天一大早呢就坐上了前往大巴峨眉山的大巴。开出去不久，这个导游童女士就说，为什么我们出游的团这么便宜呢？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们为了拉动旅游啊，有低价补贴，各大旅行社啊也有政策补贴。但是他接着说，如果不想购物啊，那你们报名的纯游玩团，但是团费不可能这么便宜啊。 等等，那人家报的不就是你刚才说的自由行、 啊、 什么纯玩团吗、 哎、所以陈女士这才知道，在合同的约定行程当中啊，某个游览时间为120分钟的玉石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个购物场所。 哦，包装了一下，听名挺好听、 哎、叫玉石博物馆。 所谓的博物馆啊，其实摆的都是商品、 哎、 往外卖的。 对，我们这个博物馆，你看您只要有钱想买什么都行、 哎、 啊。 嗯， 哎，你们这些财经节目主持人是不是对这些玉石特感兴趣？ 我不行，我不行 啊， 主要是没这经济实力。 某些主持人不是号称对什么珍珠啊、玉石啊、和田玉啊 都上赶着要掏钱嘛、 哦、是吗？ 啊，今儿上午我听了两耳朵，好像是这么说的 啊。是吗？ 啊， 那反正不是我。 那是谁呢？ 那是谁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 多局气的搭档是吧，多局气的主持人不刨啊。反正据说呢，实际上刚才说了120分钟，俩小时跟那儿买玉石。导游在车前举着喇叭还强调说，大家不要一听购物就色变，我们虽然是购物团， 变色龙嘛还色变， 人家不要一谈这个就脸色不好看啊，我们是购物团，但是不会强制大家购物的，喜欢就多买点，不喜欢就少买点，合着还得买点是吧、 嗯、 不喜欢还不能不买。陈女士说，之前和旅行社说好了，我们进景区自由活动，不想跟团去购物。一听这话，导游那个脸立刻就变色了，原来是和颜悦色，这结果就直接那个脸啊，嗯，能够 拉得像马。不是，合着这导游才是一变色龙 是吧，拉得像马。反正总之这个陈女士非常的生气哈。然后呢，到峨眉山的时候，县城里边，然后导游就让司机路边停车，让他们下车了哈，还签了一个协议，说你们自费，不是，自己决定不跟我们一块玩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律师严创认为呢，这个旅行社的行为是比较恶劣的。 嗯， 旅游旺季来了，他也提醒大家，选择旅行社的时候，首先要看有没有合法的资质。 嗯， 并且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服务的质量、价格、时间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同时要签合同，留好证据。 哎， 千万千万不能贪图小便宜。 是 一些低价旅游团通过降低吃住标准，擅自改变行程，增加购物场这个。景点购物的购物点应该算是强迫来消费牟利，从头来这让消费者付出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听大家，假期来了哈，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没错，尤其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去一些什么类似点评或者旅游攻略的网站上去定行程、 嗯、对， 大家在交钱之前一定要看一下他那个消费须知、 嗯、 往往特别特别长、 嗯、 但也许那些小坑啊就暗含在其中、嗯、 字儿越小越是坑， 嗯， 是吧， 反正找大的旅行社正规的公司、 嗯、 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 但是有很多的攻略包括一些公号，其实它背后是收了钱的、 哦、 对吧，他们 也是有人运营的、 哎、他们推荐的事情呢可能也是为了像广告一样、 哦、 啊，王婆卖瓜嘛、 嗯、 所以您还真得好好看看。 是啊，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吗？有什么样驱蚊啊防蚊的一些高招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您听说过滴滴喂乳油吗？ 没有，听过滴滴喂也听过乳油，但是俩凑一块没听过、 嗯、居士就说了，说小时候啊闹蚊子的季节，老爸就用长布条沾上滴滴喂乳油、 嗯、 挂在每个电灯头上面，这个方法感觉驱蚊效果还挺灵的，但是这应该小朋友也碰不到啊，我觉得它毒性啊比较强吧， 不 都农药吗？这 但是它放在电灯上面，是不是靠那个电灯？你知道电灯泡它的温度是多少吗？ 哟，反正肯定特别烫手。 你拧过吗？ 凉的时候拧过。 碾过电灯泡？ 碾过， 不是拧过， 拧过，拧过， 拧过。 嗯， 拧完了之后呢？ 就没然后了， 放嘴里了。 玩那个表演杂技的呀。 我跟你说，小的时候这个家长就会说两个特别重， 吞灯泡，吞宝剑。 特别注意两个件事儿，其一不能拧这个电灯泡， 嗯， 特别烫手。 第二不能往嘴里放。 对，第二不能往嘴里放，因为那个进去容易出不来。 嗯，像我们这种智商的，一般不干那事儿， 是吧？ 但是您家长提醒您还是有必要的。 还有一些朋友哈，斯芬克斯说，现在的蚊子比以前厉害多了，也太多了。随着这不是啊贸易往来，进口的蚊子也多了不少。 呵， 以前我们单位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仪器，打开包装和箱之后，经常有那种奇异的大花蚊子出现，所以还是要保持卫生啊。 嗯，远道而来的蚊子、 啊、是吧？个别藏一两个、 嗯、 是不 是？ 是 弗莱格子说，说我特招蚊子，晚上都不敢出去遛弯儿。不过我感觉啊，要想不招蚊子，得先从穿衣服开始。 嗯， 最好不穿黑色的衣服。 哎，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感觉黑色衣服最招蚊子。当然，我们家去年开始养了盆薄荷，等这薄荷长高长密了，剪下一部分做成薄荷膏。 嗯， 啊，出门之前涂在胳膊上、小腿上，对我来说非常管用。那也的确，家里养一个，就是养一盆小薄荷， 嗯、 我觉得用途还挺多的，比如说像人弗莱格子是做成薄荷膏， 你呢？ 再比如说有一些热爱烘焙的朋友啊、 嗯、 他在那个烘焙完小甜点之后，往往在那个尖上，你知道吗、 嗯、 就是放那么一片小薄荷，起到装饰的作用。 然后经常听到某位女主持人说呀放歪了。 不是，你也不能放特别正。有的时候放歪呢，它也是出于美感艺术感的考虑。 反正您也吃不着，跟您说呢也是 放歪了，还有美感。 不，你就跟插花一样 啊, 啊，你不能所有的花都像窜天猴一样，是不是？ 你还玩过窜天猴呢？ 我就是这么 你懂得真多，我觉得 我就说呀，你得考虑综合的美感。 行，薄荷其实真的，你有的时候做个什么冷饮啊，上面放一片也挺好， 嗯， 是吧？ 什么毛鸡头。 这是冷饮，这是酒吧？ 哎，我就说嘛，算是饮料当中那种， 你这 含酒精饮料。 生活不错呀，喝着呀鸡尾酒，然后点着窜天猴，这日子过得真是厉害啊。然后2879说，驱蚊防蚊很重要，蚊子叮咬之后呢，会在人体留下它的这哪叫它口水？他说留下它的蚊子的口水。 蚊子在咬我们之前，好像确实先往我们身体当中。 啊， 就是打一些东西， 毒素嘛，它就是让你 麻痹一下。 哎，然后呢，说这个传染病，像登革热啊，都是蚊子传染的， 哎， 确实有一些疾病。但是真的，蚊子传染疾病当中是有限的几种，而且要靠一定的密度哈。当然了，有一些像登革热呀，然后这个确实是。当然了，像什么传播艾滋病，这都是荒信啊，不可能的。 哎，跟大家辟一下谣。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吗？有什么样防蚊避蚊的高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翘过二郎，哎呦， 正 翘着呢。来跟大家说说翘二郎腿的故事。 啊， 你看啊，在直播台上， 嗯， 翘二郎腿还 行。直播台下啊， 直播台下翘二郎。 台上叫，当心领导找你。 直播台下翘二郎腿也情有可原， 嗯啊， 为什么呢？因为啊，毕竟您的女搭档她比较瘦，是吧？ 嗯， 您就算翘个二郎腿呢，也干扰不了我。 对，我们这个直播台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来过我们直播间，或者通过我们的公号看过呢，我们这个房间很大，直播台也比较大，我们俩离得也比较远， 嗯， 隔着八丈远，互相不影响。 是是是，嗯，相看两厌啊。但是呢，在一些公共场合 啊， 您吸溜什么呀？ 到底是两厌吗？ 就是单方面的厌弃啊，您厌弃我还是我厌弃您？ 行，你继续 说 吧。 来说 说，啊， 在这个公共场合，有的时候翘二郎腿呢，就会给别人带来非常大的不方便。 公共场合翘二郎腿是特讨厌的一件事情。 来说说， 嗯， 最近呢，上海地铁提醒车厢内少翘二郎腿的话题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事实上呢，咱在北京乘坐地铁的时候啊，如果您留心，也总会看到有人翘起二郎腿， 嗯， 或者是更那个什么一点，更没有公德心一点，把腿直接伸到车厢的中间。 哎， 这样做呢，不仅侵占了他人的空间，而且啊，鞋底的污渍还容易蹭到别人的裤脚。记者也做了一个调查呀，是分别前往5号线、9号线、10号线探访，发现在车厢内翘着二郎腿的乘客是随处可见。7月21号上午10点多，仅仅地铁10号线的一节车厢里，就有10多名翘着二郎腿的男男女女。 妥， 记者走在过道上，也小心翼翼地绕着大家的二郎腿， 嗯， 几乎啊走成了一个 S 型。一位男乘客呢，非常过分，不仅翘着二郎腿，甚至还把一条腿搭在了旁边的搭在了旁边的座位上。 乘客的座位上，空着是吧？ 这太过分了啊！ 旁边的没人是吧？ 啊，旁边没人，一个人占俩座。另外一名乘客呢，是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睡着了。他瘫坐在座位上，两条腿呀往前伸得特别长。每次呢，地铁到站，上下车的乘客就不得不抬脚从他脚上跨过去。 嗯， 那到了人更多的时候，晚高峰时段，地铁9号线拥挤的车厢里，过道里也是站着3排乘客。而一名坐在座位上的男乘客却把右腿往左腿上一搭， 嗯， 哎，就是李凯老师现在这样啊， 不是翘二郎腿都这样吗？ 然后呢，这位男乘客就自顾自地玩手机，这右腿啊不停地抖来抖去，结果导致一名站在他前面的女士，这裤腿呢就被这个男士的鞋蹭到了。 嗯， 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很多乘客，大多数人都表示特讨厌这种不顾及他人的行为，尤其是早晚高峰啊，你说地铁车厢里本来就挤，找个空档站着都很难，您有座还在这翘着二郎腿，那是自己舒服了，但是完全不考虑其他乘客的感受。 就是 王先生就说，有一次啊，我就被人给踢了 啊， 这个还有陈女士也是这样抱怨的啊， 嗯， 她说呢，有一次一名男乘客把这脚翘得特别高， 嗯， 见他经过的时候呢，男乘客倒是下意识地缩回了脚， 嗯， 但是还没等他挤过去，男乘客又抬起了腿， 结果在他新买的裤子上蹭出了一道黑印， 你说说 多 out 啊，是不是 多讨厌 啊。晚高峰时段这车厢里特别的拥挤哈，有人翘着二郎腿也是占了其他乘客的站立空间。在地铁上翘腿的一名乘客呢竟然表示说，我翘不翘二郎腿那是我个人的习惯和自由，你看看有没有规定说不让翘二郎腿啊， 嗯， 没有明令禁止那你就无权干涉我。但是也有乘客表示自己翘二郎腿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其实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朋友。但是在大多数乘客看来，这些行为虽然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但是在地铁里守规矩却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 没错， 在国内呢，像昆明地铁、杭州地铁还有上海地铁都曾经发出过倡议，提醒乘客啊避免在车厢里翘二郎腿，多让出一些空间。而在国外呢，也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首尔是不允许乘客翘二郎腿的， 哎， 而在纽约呢也出台了规定，禁止乘客岔开腿多占有限的公共空间。 嗯，占俩人不行。 哎呀，这就是占地儿占太多了，是不是？地铁宋家庄站的站务员也跟记者说，目前咱北京对乘客在车厢里翘二郎腿的行为，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如果乘客翘二郎腿或者是岔个腿占个座，那的确是不允许的哈。车厢里的乘务管理员会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善意的提醒和制止。 是， 如果说乘客朋友您发现有人因为某种姿势引起其他乘客不便的，也可以主动向列车的乘务管理员去反映，或者是跟站内的工作人员反映，工作人员也会上车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一个提醒。 对，这个明文规定可能没说这么细，但是个人道德素质应该比这些明文规定这些所谓的法律法规更为的高一些， 是 不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公共场合更加自觉， 对， 更加举气一些。 那些都的是底线，咱得自己心里边有一杆秤，是吧？ 没错。 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哈，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在歌曲之后马上就回来，一会儿见。 稍后见。 手挽手走向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古老城墙刻满往日的时光，河口前闻到晚茶吃下留香，那滋味像岁月一样悠长。 张开手在你的怀抱里飞翔，年轻的心跳动着梦的渴望，问一声远行的人别来无恙，行囊里装满祝福也有泪光。 手挽手走上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 心连心许下美好愿望，每张笑脸阳光下绽放，星辰大海里乘风破浪，永不落幕梦想乐章。 走一走老北京大街小巷，岁月长河奔腾你的万千气象，故宫里无价之宝满目琳琅，不到长城非好汉可敢来闯一闯，全世界的目光都把你向往，友谊的歌声在这里飞扬，梦想的乐章在心中奏响，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中央。 闭上眼在你的胡同里徜徉，古老城墙刻满往日的时光，河口前闻到晚茶吃下留香，那滋味像岁月一样悠长。 张开手在你的怀抱里飞翔， 年轻的心跳动着梦的渴望，问一声远行的人别来无恙，行囊里装满祝福也有泪光， 手挽手走上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 心连心许下美好愿望，每张笑脸阳光下绽放，星辰大海你乘风破浪，永不落幕梦想乐章， 手挽手走上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 心连心许下美好愿望，每张笑脸阳光下绽放， 星辰大海你乘风破浪，永不落幕梦想乐章，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一说二郎腿引发了大家的公愤哈、 哎、 很多人都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 像请教我兔子说，翘二郎腿妨碍站着的人， 是包括博荣姐姐也说了，翘二郎腿我还真没这习惯、 嗯、 但是呢我也看不惯别人这姿势，主要得看妨不妨碍别人是吧，在公共场合、 啊、 尤其地铁这么拥挤的一个狭小空间里面、 嗯、 确实您翘一二郎腿自己是舒服了，还在那抖，但完全没考虑别人呢。 没错，像弗莱格子还说，说对付翘二郎腿的人就是假装没看见，抬腿把他那个抬好的腿给他拽下来。 哎呦， 有点狠。 那您这得注意技巧，别到时万一那翘二郎腿再绊一下，这不太好嘛。 于是老宋说，我最讨厌在公交地铁上翘二郎腿的人了。 嗯，都是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哈、嗯 哎。老周说，不只是妨碍别人的问题，主要是不雅观，对吧？ 嗯，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李凯老师都不雅观这么久了、啊、 我 觉得也改不了、啊、没事儿。 然后红果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现在很多人我行我素，这以为在家呢。 嗯，坐似一口钟，站似一棵松， 然后呢 那歌词怎么唱， 行 了， 形如 形如飞毛腿， 飞毛腿， 我 你还窜天猴呢？你还 那不行 啊？ 那不能嘚瑟的上天吗？ 你差不多了啊！ 来说事儿，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啊 嗯。 粗心的居民因为着急上班，忘记关火，险酿大祸。7月17号上午10点多，朝阳公安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他们小区的居民楼3层一个房间冒出了大量浓烟，怀疑啊着火了。民警胡月和王从高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在小区居民的热心指引之下，民警来到了事发房屋附近。这时候大量的浓烟啊正从3层的窗户当中冒出去。 哎呦， 情况十分危急。经过现场了解啊，这户居民呢是租房子的。目前家里边没人 啊， 没办法，是不是起火就是冒烟、 嗯、 你知道吧，晚一分钟就多一分分这个危险。 是 得知无法从房门进入之后，民警当即决定从外窗进入，踩着2层房屋的窗沿，王从高拉开窗户，徒手爬进了冒烟的房间当中 啊。 民警呢胡月跟在其后，进入房间之后啊，一股呛鼻的浓烟扑面而来，熏的人睁不开眼睛、 嗯、 他就是那花卷的眼皮他也睁不开。两位民警呢捂着口鼻仔细查看现场寻找源头，经过排查发现这个厨房啊有一高压锅 啊， 高压锅里边的汤都已经烧干了、 哎、 碳化了，这浓烟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 你说这家人是不是马大哈？ 王从高及时就关闭了灶台的开关，把房间内所有的门窗都打开通风之后，又对厨房的电线及烟道进行了逐一检查，排除了失火的可能性，成功的消除了火灾隐患。 20分钟之后，这租户李女士气喘吁吁的赶回家里边。 嗯， 李女士说：“哎呀，早上起来热了这个骨头汤、 嗯、 啊，忘了关火就出去上班去了。 哎呀， 估计也是起得有点晚，着急了，是不是？” 嗯， 民警确认李女士家中没有风险之后呢，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提醒她您时刻得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一时大意险些酿成大祸。李女士也是连连鞠躬道谢哈、啊、对小区居民和及时的帮忙的警察啊、表示感谢， 哎， 那么也表示歉意。那么朝阳警方也是提醒广大市民，使用明火的时候一定要得有人看着，尤其你做个壶啊，做个水啊、 嗯、 另外外出或者家里边没人的时候要关闭火源，确保人离火灭，以免因为粗心大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估计早上也是起得着急，可能着急上班就忘了这回事了。 着急上班你是不是特别有经验？ 但所以我早上一般不吃早饭， 那 我直接叫一外卖， 那也不行。 嗯， 您这对身体不好。 嗯， 还是早起一个小时。 行行行，下回请您来我们家给我们做早饭。 啊、你不是想吃糖油饼的吗？ 啊，是啊。 对啊，您这早起一个小时是吧、 啊？行行， 去一趟瓦窑厂，吃完自己吃完了自己再回。 什么厂 啊？黑窑厂。 瓦窑厂，哎呦，我回头得搜搜有没有这一地儿 啊？ 这一地儿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 这个这 北京传统美食？ 反正就是有时候脑子里边不够使啊，这自己吃完了自己回来自己上班，挺好的一件事情。 那您呢？嗯、 我这个那天应该是没在单位， 因为去吃糖饼了嘛。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嘛、 嗯、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 老宋说：“行如风， 嗯， 卧如弓。”站如松，坐如钟、 嗯、 人呢这是圆满的。 哎，你能做到吗？ 嗯，似乎差点。 哪个稍微做的比较好一些？ 您先说说您哪个做好一点。 我都做不到。 嗯，我可能卧如弓吧。 他腰啊。还有一些朋友都跟我们来聊天哈、啊。1146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付家里边的蚊子采用的是枕戈待旦的方法。 哟呵 啊，睡觉的时候侧躺着、 嗯、 卧如弓、 嗯、 把蚊子啊蚊子拍电蚊拍搁在脖子或者肩膀附近， 嗯， 一只手待在电蚊拍的开关上，睡觉的时候高度警惕， 嗯， 当蚊子的哇接近耳朵的时候立刻按下开关，挥动电蚊拍把蚊子击毙。 哎呦 啊，如果蚊子逃脱的话等待第二次 拍蚊子的时候就叫做形如风、 啊、 那动作必须得快准狠 是吧？ 您用过电动蚊子拍吗？ 我用过但没拍着，我 还真的是火带那个闪电火星的那种， 对，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一下、 啊、 要说可能蚊子也没痛苦吧， 是 很快就过去了。 这种害虫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包括有一些家里边有那种灭蚊灯、 嗯、 它招那个小蚊子往上面扑，蹦蹦蹦蹦， 一个原理哈、 哎、一个原理 是、 啊、 回哥说了，说我之前住过集体宿舍，当时啊我们也是用敌敌畏驱蚊的， 嗯， 把这敌敌畏先稀释之后撒在屋里关窗，睡觉的时候呢得打开窗子散散味儿。 哎，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呦还有蚊子。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就把这个敌敌畏撒在屋里去乘凉了，心想啊夜里要睡一好觉， 嗯， 明天早起还得看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呢。 火、哦、这是墨西哥的吗？ 不知道啊，我没看过。是吗？什么当兵的 啊？ 是这个电影？ 应该是吧，我也没看过， 对不上号哈。但是起床的时候呢，同事就说有点头晕，我就说过会儿就好了。我们俩就骑着自行车去看电影、 嗯、 走到半路同事就说晕得厉害，赶紧去医院、 哎、 就发现敌敌畏中毒了。 你瞧瞧 哦，发现是未经稀释的敌敌畏放到屋里了、 哎、 输了一天的液。哎呀，我这个经验不足害了同事， 嗯， 费劲儿搞到的电影票也作废了。 哎 哎呀，反正提醒大家吧，当然现在应该没有朋友这样去驱蚊了、 嗯、现在敌敌畏也买不着了吧应该、 嗯、 反正这个农药啊包括这些杀害性比较大的一些药品呢，也是希望大家要小心哈。 是 3090说到薄荷扎心了，今年春末的时候，未雨绸缪买了， 你嘴瓢什么呀？ 今儿有点累哈，买了盆薄荷，想着养到夏天的时候，茂盛的薄荷就可以用来防蚊子了。 嗯， 然后就不说了吧。 怎么了？ 夏末买的， 不是 春 末 买 的 啊，夏初就已经 game over 了，应该。 哦， 薄荷是应该多浇水还是应该少浇水？ 薄荷呀，薄荷适度浇水我觉得比较好。包括那阳光啊也是适度晒阳光，不能放在烈日下暴晒，也不能天天不见阳光、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适度啊就是个万金油， 但凡以后问你什么，你就说适度就好了。 我为什么变成今天的自己？为什么变成我曾经讨厌的模样？那还不是因为要跟您搭档吗？ 啊， 我要是随便，因为跟您搭档，我变成了我曾经讨厌的模样。 真的吗？ 那就是现在这样呗，你都这么越来越油滑，多不好的。 这个说起来，我这 你要说前三个月我还有一说一呢， 现在呢？ 现在说一不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蚊子，您招蚊子吗？有什么灭蚊的高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7月18号下午，在一辆由河北固安开往北京天宫院的固安专线公交车上，是上演了既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男乘客突发疾病，情况特别的危急，而驾驶员当即决定把这位乘客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要说当天下午3点多啊，程先生正坐在从固安返京的固安专线公交车上，突然呢就觉得一阵眩晕，浑身直冒虚汗呀，而意识也逐渐变得模糊。公交车驶入终点站的时候，程先生仍然是瘫坐在座位上无法起身。这个时候乘务员李国玲发现了，赶紧上前询问，哎，先生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我有糖尿病，低血糖犯了。 哎呦， 程先生有气无力地回答。尽管程先生包里有常备的糖果，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力气拿出来了。 哎， 要说咱的乘务员李国玲就赶紧打了120这个急救电话，但是急救车到达现场最快怎么说也得半个小时。考虑到这位乘客的病情危急，驾驶员李万海呢也是立刻向车队汇报，请求停止运营，用这趟公交车啊直接把患病的乘客送往医院。 哎呦， 这算是特事特办哈， 就是他可能认为公交车是最快的。 李万海呢向刚刚上车的乘客解释的说，这位乘客病情危急，需要赶紧送他去医院，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乘客呀也都特别好，大家特别配合的下了车， 全下去了。 有一些乘客还热心的递给程先生糖果。由于两名司乘人员对附近的医院啊不太熟，就像刚刚李凯老师说的，是不是都下去了呢？还真不是，一位男乘客和一位女乘客啊没下车，主动当起了向导。 就是人家对这片特熟 啊，就是带个路哈。在两名热心乘客的帮助下，李万海是驾着这趟公交车，不到20分钟。就抵达了大兴人民医院，要比急救车稍微快一点哈。在医院当中呢，四名司乘人员和一名热心的男乘客是跑上跑下，挂号垫付医药费，借担架车，陪着程先生到各个科室做了检查和治疗。几个人一通的忙，经过治疗呢，下午5点40分，程先生是终于转危为安了，病情也有所缓解，可以出院。李万海又帮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看着程先生平安地坐上了回家的车，人家四名司乘人员才放心地返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晚上7点多，才驾着这辆车回到了固安。 关键是说实话这趟线有点远，从固安到天宫院这确实 是 有点远。 所以呢就是人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程先生，咱程先生特别感动啊，说家里老父亲也生着病，我怕家里人担心，所以在医院的时候就没联系家人，还真没想到这些热心的公交师傅还有两名乘客就一直陪在我身边。那通过这件事呢，也让我感受到了人间有真情啊，社会有一个好的风气，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第二天他通过联系北京公交集团客务分公司第10车队，得知了在关键时刻向他施以援手的四位司乘人员的名字。程先生想着等身体好点之后啊要坐面锦旗，去车队当面对他们表示感谢。当然司机师傅李万海也特谦虚说，我都开了10多年公交车了，其实还是第一回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哈。尽管耽误了一些运营的时间，但只要咱的乘客平安，那我们就放心了。 是 要说乘客至上，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北京公交司机应该做的事情。 哎，真好啊，这个公交车秒变救护车，其实也是人家司乘人员的一份这个职业的操守， 一份善意在其中啊。 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吧，喜欢用什么样的这种驱蚊的方法。4827说，在家里边蚊香、花露水、驱蚊手环还有驱蚊灯，开窗我就都不管用了 啊，还是蚊帐最防蚊子。 嗯，就是咱说的物理隔绝法，嗯、是不是、 哎、特别好？ 嗯，木子女子说啊，说那翘二郎腿的事儿哈，说我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在公交车上，遇到那种翘二郎腿的人，每次呢，我就使出两招。 嗯， 一招就是止步，盯着对方。 哎， 自感不对的人呢，马上就会放下。 嗯。 第二是盯着对方，但是他却不放下二郎腿的话，那我就会说，请您把脚换个地方。但是这个方法啊，就是有点后怕，万一遇到特横的人、 嗯、 会不会起争执呢？但是我们要是文明有理的话、一般有点道德感的人他也都会 都会 觉 得自己 放下、嗯、 理亏嘛。但是你说盯着人，像美哲这种眼睛特别大的盯人的效果是不是特别明显？ 那您下午坐地嗯，那我也不跟你去啊，就我就说嘛， 就是 善意就行。 对，就 是 你那眼睛本身就大，盯起来更有威慑感。 嗯， 老娘也说，你说有一次我面对一个翘二郎腿的人，踢到我裤子了，我用手弹了弹，那个人不但一点歉意都没有，反而还说我事儿多。哎呀，这种人真是没有一点道德。 这就叫做有点无理搅三分， 是 吧？是 吧？ 自己不自觉，还挺有理的。 哎呀，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嗯， 冬日雨说。招不招蚊子啊，其实很多人都有一误区，其实呢穿浅颜色的衣服越不吸引蚊子、 嗯、 暗色是蚊子喜欢的啊，这是我们今天也是几次跟大家提到的 哈。对对对。然后爱的旋律说，一到夏天蚊子就会嗡嗡作响，我只能用扇子来回扇啊，来回轰，有的时候也会被蚊子咬一个个包啊、 嗯、 它是用蒜来止痒。 哎呦，蒜能止痒吗？捣成蒜泥。 我跟你说啊，蒜在皮肤上如果长时间接触啊，皮肤会特别的疼。 哦，是吧？ 啊，所以我 那算是以毒攻毒法， 就是因为你靠这个疼，包括你其实清凉油那种清凉那种感觉、 嗯， 掩盖了那种痒的感觉。 您别说我这掐十字儿也是这个原理 啊，是吧？ 用痛感代替痒感， 啊、 反正都有点受罪吧？ 是吧？掐十字儿， 您下回试试。 我不掐啊，那皮肤掐破了会感染的。 嗯，我帮您掐呀，我一定悠着点劲儿。 听这个词儿都不像是特别善意的。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招蚊子吗？有什么样防蚊的高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啊，昌平警方接到报警，就是某一人长期租用的车辆被人装了那个定位器，对吧？ 嗯， 然后被，当然那俩小孩也是因为是粉丝嘛，追星，但是这种追星的方式呢确实是啊涉及了违法的一些情况。 嗯， 但是呢车上装这种非法安装定位装置哈，你别说，也确实是，就是这个定位装置在网上还真不是说买不着。 哦， 你比如说46岁的何智慧呢，目前担任某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从事的是防窃密安保工作，对于市面上各类的所谓的窃密器材技术参数那如数家珍。在他的印象当中，说十多年前这个定位器啊非常不好用，那是一个鸡肋产品，只能通过基站定位，而且十分不准，那信号能查出5公里以外去， 那还能叫定位器吗？ 就差不多吧，在北京就行。 哎呦呵， 说是在建国门，其实呢5公里以外能在哪儿啊？其实能没准在右安门。 是吗？有那么近吗？我待会儿看看啊。 反正是一个城市里边连个区都经常能搞错，而且呢传输的规格也只有2G 信号。但是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如今的定位器功能十分强大。据他说，从定位方式上，一台定位器基本上囊括了像 GPS、北斗、WiFi、基站4种定位方式，而且可以自由切换。 嗯， 比如说啊，这车辆行驶过程中使这 GPS、北斗定位，精确度能在5到10米之内。如果进入地下停车场，就会自动搜索 WiFi 信号进行定位，精确到识别到你停车场具体哪个停车位、 嗯、 啊，你是 26C 还是 37B？ 能这么精准呢？ 哎，如果没 WiFi 信号就切换到基站，那就没什么可精准的了啊，就是基本上能知道是哪个停车场就不错了。 嗯， 哪怕车辆突然开到识别不出任何信号的位置，也可以通过回放此前的轨迹分析出大概的一方向。那么传输的规格更是提高到了 4G 这样的标准。如此强大的定位器，网络平台的售价其实也不贵。 嗯 啊，记者呢也是搜索了一下，咱就不说是什么关键词了 啊。 网上搜索之后，琳琅满目的产品和卖家信息，便宜的80块钱，贵的300-400块钱。按销量排行，一款109块钱的微型车用定位器月销售额达到了20000件。 你要说这100多块钱，那确实不太贵， 是吧？而且据说这里边还特别细，还有一个使用场景。说这些定位器大多配有 APP 啊，就跟你手机连在一块儿了，而且可以自由切换各种各能这种智能场景，比如说你设一个电子围栏。 什么叫电子围栏啊？ 比如说哈、啊，那个你开车上下班、 哦、 把电台咱们单位弄一电子围栏，只要是你开出这围栏离开电台，他就给你报警， 哦， 就知道你下班了，提前早退。 这个细思极恐、啊、 是吧，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确实是。那么见惯了这些行为的这个刚才那位专业人士何志慧看来说，设备本身没什么问题，使用方式上却得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所限制。 那必须啊， 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其实201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嗯， 其中像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行动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啊、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将入罪，而且属于情节严重。 嗯， 说刚才咱们不是前两天说那两位粉丝吗、哦、明星粉丝不但利用网络平台炫耀，而且还曾经出售牟利，所以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是、嗯、那两位粉丝其实也都挺年轻的，20多岁、 哎、20多岁嘛、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这个技术是不是平台上面也做一些监管。当然了，有些人家可能也会需要，比如说我希望我知道我们家车存在哪个停车场， 那咱买点合法合规的产品、 啊、 是不是，包括现在有很多数码智能产品、 嗯、 其实也多多少少带一些定位的功能，但它这个定位呢并不是侵犯你隐私。 嗯， 就比如说某个水果牌不是最近出了个什么 tag 吗、 哦、 你可以拴在你的旅行箱上。 嗯， 这样大家在就是行李托运的时候啊、 嗯、 可能找行李会方便一点， 方便一点， 当然也得遵循一下机场或者火车站的相关的规定、 哎、 看看这些是不是能上飞机、 嗯、 能上火车的、 哎、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招蚊子吗？ 哎， 您对于蚊子有什么样的高招，灭蚊呢、防蚊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另外在这个公号后边您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没错，嗯，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哎， 不吃草的牛说，哎呦，我绝对是招蚊子的那号人、 嗯、 家里因为有我呀，父母、夫人、孩子晚上睡觉都受益了。 嗨， 因为蚊子只咬我一个啊、 哦、 奇怪吗？但是这也就练就了我一身本领。 什么本领啊？ 打蚊子啊、 哦、 感觉特别灵敏。 嗯， 睡前呢总能感觉到屋里是否有蚊子，这就像是有一小雷达一样、 嗯、 是不是，一旦半夜起来开灯，我总能发现蚊子在哪儿落着。我的防蚊技巧啊，就是感觉和拍打，基本上5分钟之内就能搞定。 哎呀，真厉害、啊！ 这是一门神功啊， 对吧？ 我觉得、嗯、 其实我有的时候开了灯，就是比如说听到蚊子叫，就是说 一开灯我就找不着它， 真找不着，就不知道它在哪儿拍呀、 嗯。所以你知道我把那个枕巾裹脸上有多无奈了吧？ 那还得找一大枕巾， 我回头也练一练 啊，是吧？ 练练这门功 是吧，得要一个大枕巾是吧。 不用不用， 苗克说那个我就是蚊子的朋友，只要我在，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不会被蚊子叮，蚊子可喜欢我了。 嗯，今天要说咱直播间里朋友很多都是招蚊体质，是不是？笑什么呀，不用大枕巾，我这么点的脸能配得上大枕巾吗？您还是留着给自己用吧。 啊， 说到那蒜， 嗯， 蒜能不能止痒这事儿 啊， 爱的旋律也说了，把蒜切一半抹在痒的部位、 嗯、 抹一会儿就不痒了，我觉得效果很好啊，也是我妈教我的方法。 哎，当然 是一家一个办法吧。 博万博新说，要说现在的蚊子可比从前厉害多了啊、 嗯、 以前呢不到立秋白天不出来咬，现在24小时都追着咬。要说高招呢，就睡前必须点电蚊香。 嗯，点上电蚊香自己心里也踏实、 哎、 是吧。畅也说了，说蚊子真让我恨呐、啊、特别招蚊子，在外边经常被蚊子咬，家里你要说也有电蚊香，也有花露水、风油精、清凉油、 嗯、 设备装备特齐全。 嗯， 但只要屋里有蚊子还是我先被咬。 哎 呦，你说这蚊子怎么就这么狡猾呢？ 这是狡猾吗？这是偏爱， 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什么呀？ 不是我 说 了 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呢，这蚊子你想想，之所以人家能活这么多年、 嗯、 这个种族代代相传，它必须也得有点立世的本领。 是这倒是，这个属于年头比较长是吧、 嗯、 还有像7789说，原来我们家是我招蚊子，今天夏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改成我们家追着我们家先生咬了。哎呦，给他郁闷的不行不行的，我告诉他，这叫32年河东32年河西啊。 今年终于您能解脱一下了是吧、 啊、是吧， 家里有一个人肉电蚊，不是人肉蚊香。怎么是人肉电蚊香了呢？ 就是兴许您爱人是不是胖了点这两天。 嗯 啊， 我刚才也想到这儿，没好意思说， 是吧？兴许 还是李凯老师耿直啊。 啊， 离原上草说，我感觉我就不怎么招蚊子。 嗯， 要是家里有俩人，那蚊子一准不找我，但是只要剩我一个人的时候，哎呀，那蚊子跟我叫一个亲呐， 哎， 只能喂饱了它才能打死它。 嗨，一般吃饱了蚊子飞得慢。 嗯，或者是他就直接停在墙上了， 是吧？他一般就是动作不如那个没吃着的， 一打一手血。 哎呀，你咋打过 啊？ 你也打过啊？ 那必须打过 呀！ 哎呀， 打过苍蝇吗？ 那没有，拿苍蝇拍打 过。啊，那我们都是拿苍蝇拍打， 那谁能徒手打苍蝇？怪恶心的。 然后7026说，被蚊子咬了以后啊，可以擦点肥皂。 哦， 啊，一会儿都不痒了，据说是酸碱中和的道理。 哎，这个我好像听说 这 种、 哎，真有 这 样的道理 哈， 但是是肥皂哈。 肥皂、 啊、 香皂不行， 香皂没谱，香皂我可能稍微效果差一些。 嗯，包括还有抹什么牙膏， 那应该 牙膏有的 是酸性和碱性啊， 碱的吗？因为它那个， 但牙膏一般都有一些清凉物质，起码在体感上可能会觉得有点清清凉凉的、 啊、是。 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夏天已经是，今天是 大暑， 哎，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 要说什么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啊、 今天倒是没觉得特别热、啊、 但是有点蒸煮， 空气湿度有点大， 哎，反正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这个夏天的这种感觉，千万别让蚊子老盯着你，是吧、 嗯、 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 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草原，北京城里我看不见，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我不喜欢挤大公交，我有一个可爱的干妈妈，她在草原上养了很多马，她的歌声高亢又嘹亮，越过长城到天安门广场， 我很喜欢那大草原，城里我看不见， 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 我不喜欢骑大公交。 我有一辆那吉普车，它带着我翻山又过河，翻过了巍峨的景深，越过了著名的筒子河，我想一路开到珠穆朗玛，可万一大哥怎么办，我想一路开到吐鲁番，可万一大哥怎么办， 我有一辆那吉普车，带我翻山又过河，翻过了巍峨的著名的筒子河， 曾经有人说有时间没有钱，他也曾说过有了钱却没时间，